第二章第六節，至到23節，咁呢度咧，保罗就好清楚提出，唔系呢啲嘢能够令人得救啦，系唯有咩喺基督内先可以得救嘅。大家傾到未啊？ 傾到。 Kevin 同你講一講啊嘛，我等重温一下。 6至23係咪？你們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穌為主，就該在他內行動生活，在他內生根建修建，堅定於你們所學得的信德，滿懷感恩之情。你們要小心，免得有人以哲學、以虛偽的妄言，按照人的傳授，依據世俗的原理，而不是依據基督，把你們勾引了去。因為是在基督內真實地住在住有整個圓滿的天主性，你們也是在他內得到豐滿。他是一切率領者和掌權者的元首，你們也是在他內受了國選，但不是人手所行的國選，而是基督的國選，在乎脫去肉肉之身。你們既因聖洗與他一同埋葬了，也就因聖洗藉著信德，即信使他由死者中復活的天主的能力與他一同復活了。你們從前因了你們的過犯和未受割損的肉身原是死的，但天主卻使你們與基督一同生活，赦免了我們的一切過犯，涂抹了那相反我们、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债券，把它从中除去，将它钉在十字架上，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，把他们公然示众，像赖十字架，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仪式。为此，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，或在节期，或月朔或安息日等事上对你们有所规定，这一切原是未来事物的阴影，至于实体乃是基督。不可让那甘愿自卑而敬拜天使的人夺去你们的奖品，这种人只探究所见的幻象，因自己的血肉之见妄自尊大，而不与头相连接。其实由于头，全身才能赖关节和脉络获得滋养而互相连结，藉天主所赐的生长力而生长。既然你们与基督已同死于世俗的原理，为什么还如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受人指点？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，拘泥于人的规定和教训呢？其实这一切一经使用便败坏了。这些教规既基于随从私意和敬礼、谦卑和肉身克己，徒有智慧之名，并没有什么价值，只为满足肉欲而已。 唔该，其实呢一段咧就系保罗所攞出嚟提出嚟。咁我如果我明白呢一段，其实提出我哋明白之后咧，其实就所有关于乜嘢嘅其他嘅咩规范啊、咩克己啊、乜乜物啦。如果我哋唔係真真正正明白裏邊嗰個內涵咧，係完全冇意思嘅。係點啊？我哋個得救，我哋個成聖係全靠耶穌基督嘅。咁所以而家話我哋要守齋或者係要克己，個目的咧唔係表面嘅行動，而係表面行個行動裏邊個內涵。我哋守齋慳咗嚟嘅錢，我哋要做，唔係袋翻落袋。是做一些愛德的工作，我們去克己，是令我們去反思，令到我們去能夠去體會到別人的挨餓的時候是一個究竟是什麼境況，來到激發到我們的自己的做愛德的工作。其實一段其實我們經常都要記住，當有疑問的時候，我們看回哥林真人書在保錄裡面所解釋的，其實幫我們有很大很大的生活上面的動力。咁呢度咧，我哋睇咗之後咧，另外再睇多一段喺舊約裏邊咧，天主有點樣去吩咐人？我哋睇翻創世紀第九章第三節啦，係講諾亞方舟啦， 完咗之後出翻嚟嘅時候，天主點同佢講？佢前後代第九章第三節。咁就對大標題就係人類復興啊，講挪亞去搭只洪水之後，挪亞翻嚟出嚟嗰啲後代。我係第三節講嘅，凡有生命嘅動物咧，都可作你們嘅食物。我將這一切賜給你們，有如以前賜給你們蔬菜一樣。咁換個説話講咧，冇一樣嘢唔係我哋唔可以食嘅，啲咩就係，但最重要係咩嘢咧？以感恩的，保罗讲得好啦，是用感恩的心去领受。咁仲有头先第三节，第创世第三节第九、第三节第四节咧，佢另外仲有提一提咧，我唔系想提，不过俾一个 background 大家啦。凡有血嘅肉咧就唔好食，得唔得？咁我应该系点理解咧？第三章就你乜都食得，第四節咧就凡有血嘅就唔食得。所以咧，我了解到點解話猶太人嘅傳統咧，佢哋唔食雜食嘅食物，即係一定要將血放曬，佢哋咁嘅傳統。咁其實最重要呢句天主所俾嘅訓示嘅嘅內涵啦，其實保羅就解釋得好清楚。透過保羅，佢話我哋每一樣嘢咧。因为天主所做的样样都好的，如以感恩的心去领受，没有一样是可以分弃的。咁换句说话讲，我们只要用翻一个我们的良知，啊，唔好话走去啲食嗰啲咩猴子佬好啊，我就生勾咁剥开佢，你天主话乜都食得噶嘛，我又食猴佬，即系要用一个感恩的心去维持我们的温饱。天主所做的每一樣嘢，係就每一大地所有樣嘢喺創世嘅呢段講得好清楚，係由人去支配，係由俾人去享用。咁但係享用之中或者支配之中咧，我哋係要符合天主嘅旨意，唔係俾我哋去點啊？去亂咁去妄為。咁但係喺當時時咧，就或者係將來都可能都仍然都有咁嘅啲極端嘅所謂叫做 fundamentalist， 是字面解釋教條主義的，一定不准做這些，一定不准做這些。其實在現在保羅，不是在根據保羅的教訓教導，就是不是這回事的，是怎樣，就是我們要用感恩的領受，是怎樣去的出發點，我們的態度是怎樣去領受這件事，不是因為這件事是拜過邪神的肉，我們又不吃得，都可以吃。記唔記得喺差唔多前書所講？咁之後最重要就係我哋嘅態度，佢點樣去睇嗰樣嘢個內涵，唔係因為嗰樣嘢嘅表面嘅嘢。咁就我哋就唔好令到好似極端，好似我哋我頭先舉個例咁，聽住話食得啊，我又生啊，我中意食咩啊，我就好殘忍去整死嗰樣嘢，我哋去享用。咁我哋應該係要得。用得其法食嘅，即係用得其法。咁嚟到呢度，大家有冇問題？佢話因為樣樣都係藉天主嘅話同埋祈禱促成，咁咪記得翻喺創世紀第一章嘅章節，又做每一樣嘢都 very good perfect 嘅。咁其實天主做每一樣嘢出都係好，係 good 係由天主所祝福。咁但係唔係代表咧，我哋可以去濫用。因為雖然天主俾咗我哋嘅個權柄，去享用所有嘅嘢，去支配所有地天主其他所創造嘅嘢。咁喺度大家有冇咩分享啊？關於咩環保啊，乜乜之之類類嗰啲。最近而家咪有個嗰啲咩 Green Box 係嘛？大家點睇啊？ 佢有 冇落 達？ 有 Esther 有冇啊？有冇無情情啊？擺咗個 green box 喺度，都唔知咩事發生。 收錢㗎，收錢係啊，要收錢㗎。 咁啱啱擺個 box 喺度，啲數字係啊，咁話咗㗎啦，話咗誒喺嗰個咩隧道加落去。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， 有分開啊嘛。 但十鋪曬 好麻煩，好多垃圾㗎喎。佢裏面咧 都 白 曬 啲個白色嘅嘢啦，你要去買啲膠紙製膠袋嚇，係咪先？你佢話你可以用報紙，咁咧然後咧你可以誒譬如嗰啲肉流血咁咪可以用報紙包，但係你一定唔可以用膠。如果呢你覺得污糟嘅，你諗下，兩個禮拜先抌一次，咁喺出邊嚇。咁如果你覺得你擺落個冰櫃，冰到兩個星期，但我次次都唔記得攞出嚟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如果係我 嗱呢件事咧，嗱就已經發生咗㗎啦。你波頭話嘅市民咧，居民就要依佢嘅指示去做，兩個禮拜就抽一次。咁佢就 夏天咪一個禮拜夏天。 佢係放咩咧？放啲廚餘啊，總之係可以 recycle 做 compost 嗰啲啊。咁但係如果夏天咧，如果一個禮拜都臭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就要求你做好多嘢啦，唔可以用膠袋擺入去啦，要用嗰啲 recycle 嘅嘢啊，擺入去。咁我自己點睇啊？我就所提一提就提啦。要做好多嘢好煩喎，又要俾錢喎。咁而家天主咧就做咗個天地。萬物俾我哋管，咁而家有好多事發生，大家日常都掛喺口邊啊，又話地球變咗，又乜乜埋埋太多廢物。咁如果我哋即係如果冇信仰去支持咧，第一件事就咁鬼死煩，又要俾錢，著一陣等咗幾鬼方便啊？ 但唔得喎，而家佢話要用透明膠袋啊。 special 可以用嘅膠袋， special 嘅， 我 載 住嗰啲嘢， 嗰啲係有機嘅， 係啊係啊，有膠袋啊， 你可以自己做冚都得嘅， 唔準啊， 準你有㗎，可以係， 我如果隔離冚批你就唔得， 係啊， 一有味就唔得，因為冇人冚批，冇人知就得，即係話佢理唔理你，但如果一有人冚批咧，你就要唔得。 但其實都應該嘅，因為真 係 慳好多垃圾 嘅 喎。 所以我就想提出一樣嘢，就話俾你聽，要去反省就係呢啲嘢咧，講咧擺喺後邊就好容易嘅。到到而家真係要實行一少少嘢，你實會暗暗沉沉啦。 咁可能都做咗兩年 嘅。係啊，都係啊，但我諗要我哋收完個垃圾都要洗嘅。係 啊。 唔係咧，你又好臭，同埋好多細菌㗎喎。你諗下 點樣收啊？即係好似以前香港嗰啲潲水房咯， 差唔多 ，所以即係啊， 咁樣嘅。 我想提出嚟話，想話針對呢樣嘢，又想俾大家反省一下。講聽，哎，好入耳嘅呢啲嘢，好容易嘅。但係到做，你喺生活上犧牲少少咧，金錢上犧牲少少咧，唔係個個人可以做得到。係做到都好啦，可能都自然諗，我老婆都諗，我又諗。 我話都唔用 嘅。嚇，都難。但係你諗出一層咧，你真係要做啲嘢，你先可以。天主既然交得個世界個 earth 俾我哋管理，每一個人唔可以靠人哋，起碼做翻自己一小部分。我就覺得應該要做。咁就淨係呢少少就俾我哋一個反省啦。咁簡單嘢，何況啲阿波洛提嗰啲咁鬼難做嘅嘢？我聽嗰時好有意啊，但係真係我寫嗰時候點講話，要將你明白嘅嘢去放喺你心裏行咧，真係要一關一關咁樣去過，少少少少咁樣去進步。 咁我諗佢應該咧，我覺得佢應該設計一啲大嘅膠袋 ，put it on top of 個 green bag， 然之後你抌嗰啲潲水落去咧，咁然之即係一逐包逐包細嘅抌落去，咁你嗰個膠袋就你嗰個 garbage can 咧就唔會污糟啦。 呢啲點樣去實行呢樣嘢咧？當然有好多方法啦，即係我唔係想喺度去 discuss 去 debate 呢樣嘢，而係話已經係做咗一啲嘢，即係話你要我哋人本身去犧牲少少，或者係冇咁方便又好，麻煩少少又好，或者係金錢上用多少少好，我哋一定會嘈會反對，係唔會諗翻轉頭，我哋係咪真係有咁嘅責任去做？是不是應該行多一步？咁呢度係俾我哋一個反思咯。即係我第一件事翻屋拗錯，又要俾錢，又唔問過我，我隨便做，我冇又冇煲過，冇成，你提出去就去噶啦。啊，誒、欸， 咁即係提我或者將提醒，即係作你同我大家一個反省嘅 item。其實係好簡單日常嘅嘢，咁其實就係正正就係我哋需要做嘅嘢。好，唔仲有咩？翻返我哋繼續。如果冇咧，就繼續第六至到第十節呢堂嘅課嘛。 你若拿這些話提醒弟兄們，就是基督耶穌的好報應，並顯出你在信德和你一向所追隨的好教訓上得到好的教育。至於凡俗和老虎的無稽傳說，務要躲避，但要在虔敬上操練自己，因為身體的操練益處不多，唯獨虔敬在各方面都有益處。因為有今生與來生的應許，這話是確實的，值得完全接納。我們勞苦奮鬥正是如此，因為我們已寄望於永生的天主，他是全人類尤其是信徒們的救主。 好，謝謝。咁呢大段咧就係保罗提醒我哋應該係點樣去操練自己嘅虔敬，其實就係咩啊？去提升我哋個信仰嗰個生活，我應該點樣去行？咁正如頭先我哋嘅分享咯，佢話頭個第六、第七節咧，第六節就好容易明白。如果你嚟攞一啲説話提醒弟兄們咧，又就係基督耶穌嘅好報應啦。就顯出你在信德同埋你一向所追隨好嘅教訓上得到好嘅教育。即係如果你係身體力行去做到一樣嘢，證明咧，保羅，你由保羅由保羅啊，帝國都由保羅裏邊所學到、領受到天主嘅恩寵同聖神嘅恩寵咧，就喺你嗰方面咧係彰顯到出嚟，即係可以彰顯到耶穌基督嗰個教訓容貌。呢、這個唔係難明。咁第七節咧講，至於凡俗同埋老虎嘅無稽傳說咧，務要躲避。咁呢個老虎無稽傳說咧，你一講咧就好多時就會有啲泛指，唔係話通常當時時嘅環境咧，就係老女性冇乜教育，即係冇乜喺教育上面咁樣啦。然後特別係老嗰啲咧，多數咩啊？係聽翻嚟又再講，再聽翻嚟又講，即係。聽來都未經過去篩選，而是呢以我傳我咁樣。咁呢度咧係泛指呢樣嘅，即係話唔好聽埋啲無謂嘅嘢，唔係話真正講老人老嗰啲女人，即係唔係 specific 講呢樣嘢，係泛指咧唔好聽一啲完全冇根冇據係凡俗嘅人所講嘅嘢，要你躲避，要喺虔敬上操練自己，唔好聽啲嘢。咁呢度咧，保罗提过，佢系因为身体上嘅操练咧，益处唔系咁多嘅啫。佢唯独虔敬在佢方面都有益处，因为有今生与来生嘅应许。咁大家对呢一节有咩睇法？第八节，我哋成日都讲我哋要做运动，啊，每个礼拜起码做翻几个钟头运动，因为好容易老，好容易死。咁呢个保罗所讲嘅身体嘅操练咧，益处唔系好多嘅啦。咁点解佢咁讲？同唔同意先？第一，大家點睇啊？打 squash 啊，身體嘅操練的處唔多嘅 啫。我諗個操練唔係呢樣嘢咯，講嗰啲話誒戒食物啊，或者啲咩啊避忌啊，或者克己啊嗰啲，我諗係講嗰啲咯，係咪啊？ 唔係，嗱，你睇翻當時嘅背景係希臘。個背景係咩啊？對運動係好注重嘅，係嘛？我哋都知道奧林匹克係嗰度整出嚟嘅，嗰度發現出嚟嘅。咁你講西體進，即係當時時嘅人嘅風氣咧，好注重運動。咁但係花好多時間去做運動，去操練自己嘅身體。咁但係保羅特登咧，就係因為咁嘅風氣去提醒佢哋。既然在現世做好咁多運動係咩？喺現世只係短暫嘅現世，短短一百幾十年最多，係可能係做到一運動上有輝煌成績，或者好有健康身體。健康極啊，你到老都一路會死。咁呢種操練咧，益處唔多啫。 點解唔？既然喺咁短嘅時間，即係喺現世，你都覺得值得花咁大嘅氣力、咁大嘅恆心，可能我日日去跑步跑，好似我老婆咁，日日都可能行，因為要 keep fit。但係我起碼一兩個鐘，但喺靈性上點啊？喺前進上嘅個操練咧，有冇一日日日都 keep 住咁樣恆心兩個鐘以上？我冇 cue 你有冇？我提醒你有冇？而係話保羅呢度所提出嘅一個思想就係話，既然而家個風氣個個人咁注重健康，哇咁注重飲食，樣樣都要度過勸過，即係好專注你先會做啊！食一啖哇肥肉嚟喎，唔好食啊幾多 calorie， 即係每做一樣嘢都好警惕。對於身體的健康，但保羅話呢些不是很多嘅啫，叻極都是你的現世一百年、百一年、百二歲或人歲。但是我哋講緊咩啊？係今生與來生的影響。如果我哋在我哋個信仰上、我哋個精神上、靈性上的操練，做每一件事、每一樣嘢，都好像我哋食嘢咁，哇！啲嚿肥肉嚟嘅，唔好做，唔好食。呢樣操練咧，反而就係啱永恆。對於我哋嘅永恆，咁我哋其實呢一句就係一個警醒嘅説話，我俾我哋去，我哋係幾咁眼淺去睇眼前。我而家短短在世嗰個健康啊，好重要啊，好緊要啊。即係呢個，尤其是而家個社會仲更加明顯添啦。呢個女性， 哇！呢個肥啊，唔識啊，我 keep 住啦。 但係佢。做嗰某一樣其他嘅行動嘅時候咧，會唔會好似見到肥嘢或者係食嘢嗰時咁警醒？哇！呢樣嘢係有違我信仰，有違耶穌基督教，我唔做。即有冇咁同一個咁嘅警醒，同一個咁嘅 effort 去做呢樣嘢？呢個正正係保羅提醒我哋應該點去操練我哋嘅。佢話：我哋嘅勞苦奮鬥咧，正係為咗咁樣。因為我們已寄望永生的天主，他是全人類，尤其是信徒的救主。這件事是建基於我們的信德。我們知道剛才上幾次所說的，就是耶穌基督永生的人的時候，我們有相信有永恆的生命，天主是我們天主所挑選的。所以保羅現在他們這麼勞苦所做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，都是正正為了這幾件事，亦都提醒帝路德去訓導他們的教會的人是用咁嘅態度，用咁去講。正如而家我同大家分享一樣，保羅所提嘅運動，你身體上嘅操練咧，唔係好多益處，係有益，但相比於喺靈性上、信仰上嘅操練咧，係相差好遠。一個永恆無止境嘅益處，同你一個短暫嘅益處咧。並唔係，但係你大家唔好讀聽佢太極端，係講我唔使你個身體啦，亦都唔係咁嘅意思，而係話你要大家去識得去用同一個態度去對我哋嘅信仰、我哋嘅永恆，為咗我哋個將來、我哋永恆嘅生命。呢度咧係保羅嘅重點，大家有冇問題？都冇咧，就繼續埋你嗰幾節。善盡職責嗰度，太從呢度講話。 你拿這些事去指導和教訓人，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，但要在言語行為上，在愛德、信德和潔德上，做信徒的模範。直到我來時，你要專務宣讀、勸勉和教導，不要疏忽你心內的神恩，即從前恩預言。即長老團的浮手賜予你的神恩，你要專心做這些事，全神貫注在這些事上，為使眾人看出你的進步，應注意你自己和你的訓練，在這些事上要堅持不變，因為你這樣做，才能救你自己，又能救你的聽眾。 好，謝謝。其實我覺得最令我感受大的就是，如果你這樣做最尾的節才能救你自己，也都能夠救你的聽眾。即是說我們這樣做不單單只 如果是根據保羅的勸喻去做我們的神蹟，去防備一些假先知，如果對我們每一個基督徒來說，不單單自己我們可以成長，我們可以得救，亦都可以令到你的聽眾，即是你的周圍的人，你側邊的人都得救。其實在這樣給我們的警惕或者個教訓其實是幾深。咁成段咧唔係咁難去明白啊！我淨係想同大家提一提，關於領受聖神嘅神恩裏邊，咁啊再同大家重温一下聖神嘅神恩喺邊度睇，講得比較清楚啲。我睇翻加拉大書第五章廿二節嗰度，已經全部我哋讀過曬啦。加拉大書第五章。第二節，全部都讀過啦。領受咗聖神嘅效果係咩嘢？領受聖神之恩，見到未啊？係仁愛、喜樂、平安、忍耐、良善、溫和、忠信、柔和同埋節制。咁呢啲就係講緊保羅勸喻嘅喎，喺我哋每一個其實唔單單只講緊俾提摩太講，我哋呢一封係嗰個所謂牧函咧，係講緊俾每一個基督徒講。我哋領咗洗之後，領受聖神、領經濟嘅時候，係領受咗呢啲咁嘅神恩。咁如果我哋好好去用呢啲去神恩咧，如果我哋好好去利用我哋領受到嘅神恩咧，去。而家講緊，但我覺得咧，同佢呢啲信眾講啦，同我哋講嘅時候，其實都係同咩？我哋自己講，同埋同我哋嘅側邊未信嘅人去講。咁樣做法咧，唔單單你我哋自己都可以，好似正話頭先我講嘅，最尾個字咧就係唔單單自己我哋可以得救，亦都令到我哋聽眾可以得救。咁呢一樣嘢其實就～應該是一個給我們一個指標，去好好 at least 跟我們身邊的伴侶、我們的朋友、仔女去分享這些東西，就是用回日常生活很簡單的東西講完之後，好像先去給一些反思，我們自己去想一下，即如果逼就很難逼，沒有辦法逼一個大人，不是小孩，叫他信很難信。其實平時如果我成日講用翻多啲時間去傾開閒偈嘅時候咧，係帶翻少少信仰方面去傾，或者係點樣去睇我哋喺我哋嘅信仰嘅角度點樣睇，點樣去行，都希望可以俾到身邊嘅伴侶啊、或者朋友啊、仔女都好啦，可以有一個點啊一個帶領或者引導嗰個作用。咁我今日就準備係咁多。大家有冇咩分享？其實保羅所講好多書信其實個思想差唔多，其實你將佢諗埋一齊，其實係好豐富裏面，裏面所講嘅嘢係好豐富，係好用，好值得我哋去逐啲逐啲去咁樣反思。Peter 有冇補充啊？ 冇咩特別，不過我只係有個師兄就話你。無論信仰或者你是栽培你的仔女，都其實很重要的一樣，就是所謂培養一種習慣，一種好的習慣、如果培養了好的習慣，像我們的信仰生活一樣，有好的習慣，就日後就很容易，即不覺得很難，不覺得哎呀這麼複雜那麼困難，因為你已經是一種習慣、我們今日的人的習慣呢，就很多花式啊，就你說、我們放工之後躺在那裡看電視，或者放假我們要做什麼事，就是有一種習慣，他們習慣了這件事呢就覺得很自然。但是我們如果我們不沒有我們的習慣，不去在日常生活中培養這種習慣呢，我們就覺得很難，在上面很難。但是如果你習慣了，譬如逢星期四晚我們已經想到是你做這件事的時候呢，你來呢就不覺得難，但是你說、我要看電視啊，我要做什麼、你就會覺得即是有個挑戰呢，就沒有這個習慣就會難。 好似就話講起即係話操練身體操練，即係算唔多啊，要田徑方面多啲。我當時即刻有思想就話，我哋睇電視睇得多都冇乜益處㗎，係咪？但係你嗰度睇聖經咧，可能啲人話：哎呀，好難睇喎，好難明喎，眼瞓喎咁。即係其實就一樣。啊、我哋對日常生活裏面咧，我哋會即係覺得啊、需要啊，就捱過都咁做㗎啦。但我哋冇諗到，冇或者唔記得就係我哋係基督徒嗰個身份，就有唔同嘅地方。 所以我好忙。